随即又是上演了一番技能中穿梭的表演。君莫笑再次绕了个角落缩了回来。对方的指挥者虽强，但毕竟人数不多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弥罗古城遗迹并不是练级区。像前些天在荒野小镇的时候，一边要躲避三大公会玩家的视野，一边还要注意不要吸引到小怪的仇恨，说起来还更要麻烦一些。而这弥罗古城遗迹呢，叶修现在烟都点起来了，你说有多惬意？ 既然这人是这样的来头，这应该是兰西格在搞鬼吧。 陈国看叶修挺轻松，也就不保持安静了。 不像。 叶修摇了摇头， 兰西格的话多的是比眼下这十几人更好的玩家，总不至于胡乱点十几个人就给他凑数吧。 那他不是为了兰西格，现在又没有悬赏，他这是图什么？ 结果就听到游戏里的魏琛在喊话了。 角落里的叶修厅长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出来受死是你唯一的出路，下线盾你不好意思，负隅顽抗是浪费时间，速速出来，让我们杀了你，领500块去吃大餐去。 靠，不是和你说了悬赏已经没了吗？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 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，你大声一点。 叶修立刻闭嘴。这家伙显然是骗自己多出声，然后暴露位置，所以故意在这儿挑起话题吧。 战又不战，又不下线，躲躲藏藏拖延时间，你还真是在等救兵啊？你这不是逼我再喊人吗？妈的，再多500块喝汽水都不够了，就现在20人出去搓一顿，我还得倒贴点呢。 叶修听着魏琛骂骂咧咧的，500块方面总是说的差有介事，但要说这家伙真的没看到声明，不知道悬赏已经撤了，叶修真有些不信。想了想后，突然对陈果说， 啊，你有没有那些大公会的朋友啊，打听一下这个悬赏的事儿。 声明清清楚楚的，咱们不是都看过了吗？就算再反悔也不至于这么快吧。 陈果哭笑不得。 不，我的意思是大公会内部会不会另有举措？ 哦， 陈果稍一怔，顿然恍悟。他在神之领域都混了这么久了，大人物不认识，但各大公会里朋友当然还是有的，连忙消息问了一圈，还真让叶修给说对了。 真让你说对了，几个大公会内部都有悬赏，就是针对你，杀一次500块，有的公会还有贡献度的奖励。 这话还真是为钱来的啊。 混得够惨的。 陈果评价。你要一般人也就算了，照叶修介绍，这也是很有来头的大神级人物，结果为了500块就这么劳师动众，真够凄惨的。这一下来了20人，回头钱怎么分呢？一人25块，还是击杀者拿个300块，其他人一人10块，怎么分都感觉挺可怜的。 但也不全是，主要应该还是找点乐子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看到这有个500块的活动，没事干就来玩玩吧。 叶修分析对手的作案动机。 哎呦，又快找到我了。 叶修一边和陈果聊着，一边观察到对方的包围空间逼近自己的藏身处，连忙又是跳出来转移。这一出来立刻又是暴露，但是多少却是占据主动，总比对手找到身边才蓦然惊觉然后仓皇逃窜要强得多。 好家伙，又溜了，果然有两下子啊，你今儿别下线，我看你能躲多久。 魏琛看到君莫笑的身影，也是连忙指挥人手。 你别跑，他是真的。 叶修喊道。 靠，一边逃跑还一边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绝对是叶修，不会错。 魏琛叫道。两人这一边折腾，一边嘴上还是叫个不停的。陈果在旁无语了良久，最后突然意识到了，这就是职业级的对抗啊，这垃圾话层出不穷的。 你到底准备怎么做啊？ 陈果有些茫然了。要说叫帮手，叶修现在哪有什么帮手啊，斩楼兰那些人都不在， 除此叶修也不认识什么人，不会是在等自己吧？陈国紧张起来，他是一方面很希望自己能帮上忙，但针对他有重大期待的时候，顿时又觉得压力很大。 帮手很快就到了。 谁？不会是说我吧？ 陈国问。结果叶修百忙中飘过来的那一个眼神，让他想死的心都有了。 你翻翻系统消息就知道了。 陈国纳闷，这和系统消息有什么关系？正准备再问，却发现叶修此时有点忙碌。一个大火球从正前方翻滚而来，把叶修原本准备前进的路线堵得死死。后边追兵早到，竟然是被夹到了一个小窄巷里。那个魏琛听口气好像对于叶修又跑了很无奈的样子，还喊出了要耗一天的口号，结果却是又一次成功制造出了杀机。前后都没有去路，叶修看准朝前几步右边的墙上缺了一大块，连忙让君魔校几步冲了过去，翻墙就往外跳。这一跳却并不落地，直接半空开了机械旋翼就往远飞。 靠，太奸诈了，把他给我打下来。 魏琛的术士甚至都在这缺口外，显然这里是他布置的一个圈套，那缺口下边早被盗贼放了若干陷阱，君莫笑这样一脚踩上去就不用再想着跑了。不想叶修猜到了这一点，根本就不落地的。地上几个枪手职业边跑边朝空中的君莫笑射击，这机械旋翼的飞速并不快，操作也不是很敏锐，但在叶修的操作之下却是异常灵活，在空中左摇右摆的把飞上来的子弹躲了个干净，并把对方的机械师玩家看的是目瞪口呆。魏琛也不是干说不练的主，一直紧盯巨魔校，保持好了距离，判断着这机械旋翼时间就要到了，预判之后朝君莫笑必定要停留下的一区域浇了一大片混乱之雨。结果君莫笑如他料到，这里就降了下来，但是千机伞却没从头顶收下来，真当作伞一样就这么撑在头顶，从混乱之雨里直线就跑过去了，一点弯路都不带绕的。比起盾牌，千机伞在阻挡这种从上方而来的攻击方面显得更加顺手和全面。 靠，好卑鄙的武器啊！ 魏琛气得大骂。君莫笑无论绕左还是绕右他都有布置，就是这样直接穿越他没照顾到。他人手也有限呢，对手又不是上一个两个就能缠住的角色。 三队回来，不会去你们那边了，你们去395吧。2564区域，一队断他退路，二队绕左和四队汇合，移动快的出来四个，看能不能绕前。 魏琛真正的指令其实全是在团队频道里下的。魏琛一边指示了一番，一边自己却是绕向了右方。他现在巅峰早过，水平不复当年，在普通玩家那儿绝对还是超级高手，但要放职业圈里就实在有些不够看了。但单对单拖延一下君莫笑，他还是有自信的，毕竟拥有等级这一很大的优势。一排残缺不整的低矮石墙后边，魏琛让他的术士猫着腰一路前进。之前一直和叶修喋喋不休喊话的他，此时却是半个字都不说了。现在不敢暴露位置的人已经换作是他。听到叶修那边犹自有一句没一句的向他喊着话，声音越来越近，魏琛已经做好了随时攻击的准备。 来了， 前方人影一闪，君莫笑直接就翻了这石墙飞了过来，正落到魏琛术士的身前不远。早有准备的魏琛立刻就是粗了一个诅咒之剑的光球，不打君莫笑却是排成一列放飞过去，阻了他的前路。术符术，魏琛娴熟地操作着，一道弯弯曲曲的黑光从他的术士手中急射而出，就朝着君莫笑奔了过去。君莫笑身子急转，想要闪开， 却见那黑光像是有灵性一样，也是扭头就继续铲去。 哟，手空啊！ 叶修叫着，朝前一个翻滚，黑光扭头又是扭了个空。魏晨再次操作，一下让黑光低头铲去，这边却是已经开始了新的吟唱。六星光牢，从天到地，六道黑中泛紫的光柱开始孕育而生，游离在君莫笑的身遭。光柱在魏琛的控制之下，只要君莫笑一被触到，就立刻会被六星光牢给封印住。 后面有人！ 叶修大叫：“ 骗小孩呢你！ 真的有人？ 有鬼吧？”“ 哈哈，是有鬼，镇鬼。” 叶修笑着。魏琛术士的脚下，蓝白色的光圈一闪，一个冰阵已经凝结浮现。与此同时，陈果在那边茫然地翻了一通系统消息后，终于是有所发现。系统公告：第十区玩家一寸灰完成神之任务挑战，进入神之领域。一寸灰，乔一帆。陈果虽然没有和他打过直接交道，却也知道这个人的存在。对于陈果、唐柔这些天天就在身边的人，叶修也没有过什么隐瞒。乔一帆在职业圈中虽然还是小透明，但拉到网游中那也是绝对的绝世高手。陈果此时连忙搜索了一下一寸灰，看到的等级是55级。圣诞活动被甩下太多等级的一寸灰，现在不但迎头赶上，而且更是高过了叶修的君莫笑半级，这也是让叶修很有些无奈的事。50到55级这个阶段，在神之领域只能刷野怪，着实不好练，哪像在普通区，完美的任务练不说，50级时大堆的副本，只要玩家舍得花时间，这个阶段冲级是非常快的。不止50级、55级、60级、65级这些等级阶段，因为都曾经是荣耀更新过程中的上限等级，为了丰富那时期的游戏内容，封顶等级阶段必然是有着大量的副本供玩家娱乐，等着可以继续升级的时候，这些副本顿时就成了经验的宝库。乔一帆显然是一边练着级，一边就从50级开始着手进行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。毕竟也是职业选手，神之挑战任务中那些操作还难不倒他。至于 PK 方面，乔一帆也不是唐柔这种新人，越级挑战普通玩家他也是妥妥的。只不过有了叶修在前，乔一帆这一次引发的关注就远远不如了。毕竟他的一寸灰不像君莫笑，到了50级完全没法在普通区得到经验，无事可做，只能集中进行神之领域的挑战。那样没日没夜的在竞技场里专注厮杀，想不引起关注都难。乔一帆呢，则是一点一点慢慢积累上来，他这样每天竞技场里打一打赢一赢，也没人想到这又是一个早早就开始神之挑战的家伙。直至完成任务进入神之领域，系统发出公告，第十区这边才像炸开了锅一样。神之领域这边这样的公告倒是不稀奇，只是来自于第十区也是让人惊诧了一下。第十区目前等级榜上最高的也不过58级，现在就能进到神之领域的绝对又是个大高手。一寸灰进入神之领域的一瞬，立刻引来一堆好奇的围观。叶修和陈果当时正忙，倒是没注意到这系统消息。叶修会知道，是因为乔一帆一到神之领域，就立刻给前辈请安来了。叶修立即就把他召唤过来当打手了。 靠，你居然真的叫帮手啊！ 带着19个帮手的魏琛理直气壮地吼着，让陈果对这些大神级别的人物越来越佩服了。冰阵这一出， 接连不断的兵器伤害让魏琛这术士的六星光牢立刻就中断了。只是一寸灰毕竟等级太低，如此等级压制下，冰阵的冰冻效果却是完全被抵抗掉了。魏琛哪里认识什么一寸灰呀、啊、没被冻住还当时自己运气好。毕竟那几率本来就不是百分百。倒是在急忙跳出冰阵后转身朝后一瞅，看到一寸灰的装备后立刻就有些识破了。他现在又不是主要精力都得放在职业比赛的选手身上，天天钻在网游里，对各类装备自然很是熟识，一眼就认出了一寸灰手中的太刀是55级的卡诺之剑，当年很是风飞过一把的剑士类武器，现在因为等级原因已经不被器重，即便是练就狂也不会在这样重要的 PK 时刻还选个55级的武器上阵。这样的念头一转，魏晨立刻点击一寸灰查看资料，55的等级一目了然，等级摆在那儿了，装备几乎都不用看，这角色能发挥出怎样的实力，魏晨已经心中有数。 哼，这就是你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帮手啊。 魏琛正笑着说话，眼前一亮，卡诺之剑那令人着迷的剑光已经闪到了他的面前，只是因为出自鬼剑士之手，剑光中弥漫着几分吊诡。 哎呦，好厉害！ 魏琛惊叫着，连忙让他的术士闪身避开，抬手想来个吟唱的，结果一寸灰的下一剑紧接着就来了。这鬼剑士和术士一样也是不一职业，但论近战能力那就是天差地别了。川布衣那也是剑士，至于术士和那些元素法师一样，就是个纯粹的施法者，根本不会什么武技。此时被一寸灰夹在很小的空间内，魏琛的情况其实已经是相当糟糕了。 哎呦，慢点慢点。 在一寸灰连续的斩击下，魏琛的术士很是丑陋的左躲右闪，嘴上更是很没骨气的乱叫着。这个时候就算大喊饶命也不会让人感觉到有半分违和。但魏琛到底还是没有没骨气到那个程度，在连续嚷嚷也不见对手手软后，他终于发出的呐喊是： 救命呢！ 一帆，不要大意，这家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脑中不存在下线这种概念的，抓紧时间砍死他，越快越好。 叶修这边连忙也是出声阻止他的噪音，他没有上来帮手，因为对方也有人赶到。击杀魏琛固然关键，但以叶修和乔一帆两人的低级角色，这点时间真不够拿下一个70级的角色，所以目前首要的是阻止魏琛和他的手下会合。他的那点人马叶修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凑的，总之就是一帮乌合之众，真要没了魏琛的指挥，君母校级虽低，叶修也有信心逐个击破。 靠，叶秋啊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老子退出江湖很多年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论卑鄙无耻没下限，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还差不多，不要胡乱污蔑好人。 魏琛一番义正言辞的斥责，叶修理都不理。更关键的是眼前这鬼剑士的攻击也没被他的话给干扰，反倒是听了叶修的抓紧时间后下手更狠了。 小兄弟身手不错啊，哪家战队的？ 魏琛退役很多年，但荣耀依旧在玩，眼光还是很毒辣的。乔一帆操作严谨有条理，这种气度魏琛一看就知道是受过系统训练的职业派。